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。 九月七号是听众朋友们享受福利的大好日子。 没错，如果您是对生活有要求，又或者是您一直钟爱牛皮鞋，就盼着大优惠的朋友们，今天孟德兰厂家开仓福利的大优惠，您一定要把握住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话不多说，直接报活动，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，本档活动中拨打进4007106108，除了可以享受单席裸价1999元之外，还要多送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，优惠从未有过，福利只此一天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花1999元订购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啊，相当于打了2.2折。然后呢，还要再送你一对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，等于说这牛皮席才花到1400块钱。商场里的一款手提包的钱，今天就可以带回家一床1米5×2米的牛皮席，简直不敢相信啊！ 是的，如果您是一直关注活动的朋友，一定知道现在订购牛皮席就是全年最划算的时候。 嗯， 光一对枕席您单独买就得花599，今天是直接免费送一对，一床牛皮席加上牛皮枕席都配齐了，一共只要1999。我只能说啊，这是一年一次的开仓特惠，错过只能再等明年了。 是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家住大兴区的何女士就说了，今年真心热，我们家到现在还开着空调呢，上个月光电费就花了600多块钱，下个月肯定也不会少的，感觉真不如买床牛皮席呢。还有家住朝阳区的吴大爷说，我看到隔壁老李家今年就买了床牛皮席，说是花了5000多块钱，辛苦一辈子了，也应该享享福了，1000多块钱买床牛皮席就送牛皮枕席，真不贵。 还有家住西城区的广阿姨说啊，就等着牛皮席打折呢，儿子早就闹着要买牛皮席了，我想再等等，肯定会有大优惠。 对， 这不定三床牛皮席就送3对牛皮枕席，连6000块钱都不到，今天活动特别满意。这一听啊，这阿姨就是会过日子的老会员了哈。是的，品质第一，价格王道，才是一年一度的开仓特惠的主题。现在起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花1999元订购到原价8900元的孟德兰水牛皮席的同时，就送您价值599元的牛皮枕席一对，等于说划下来牛皮席才1400块钱。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导播提示啊，目前4007106108，4007106108已经是全满了，手机尾号131053824679的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朋友。 是， 可表示啊，今天的开仓活动价是商场里1/3的价格，那肯定今天订购更划算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，20几斤的牛皮凉席和一对牛皮枕席免费为您送到家中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，都说牛皮席是所有凉席的终结者，就像正宗三峡库区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一样，不用说用一辈子，这几十年肯定是没问题。 那是 天然的牛皮毛孔，透气散热，吸汗防潮，不用整夜开空调，像皮肤一样柔软有弹性，像床单一样折叠存放不占空间，又不用洗刷晾晒，也难怪